山，我走进雪夜雨，带着朋友的祝愿，走出晨曦，我走进夜晚，前进的方向我自己定了，海角和天涯我自己独闯，我一路行奔，一路成长，一路风尘，一路欢畅，走进夜晚，酸甜和苦